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摘雕弓，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73集。阿弥陀佛，黑莲花一人做事一人当。木生神色异常严肃，他的动作极快，犹如暴风骤雨侵袭，在收妖柄飞去的同时，一沓符纸一抹，在空中排开，借着旧伤口的一点血，只来得及划了一横，那些符纸便迅速形成个包围圈，像龇牙咧嘴的恶犬，又如一圈利剑，狠狠地向着塑像攻去。可怜皇室的金身塑像，头脚被围，四面楚歌，转眼间受到了无数攻击，金光迸射，直入人眼。妙妙本能地拿手臂挡住眼睛。 原来你见了我不是兴奋。 木生眼角微微发红，眼中跃动着沸腾的杀意，有些无趣地慢慢熄灭了。 是害怕呀。 妙妙睁开眼睛，这场战役快得出乎意料，眼前只余几缕呛人的烟雾，大殿中又恢复了死寂。是妖物太弱，还是木生太强，或者……哎，塑像呢？抬眼一看，几乎被惊出一身冷汗来。足金塑像拦腰斩断，破败的下半身露了个大口子，里面竟然是中空的，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带着棱角的影子。妙妙凑过去看，借着烛火的微光，隐约可见那是一个红漆盒子，再细细一看，盒子外部乃是牛皮包裹的，由于时间过久，皮子腐烂剥落，显得斑斑驳驳。他胸中一阵心跳，爬上了供桌，弯腰将那盒子拿了出来，呼的一吹，厚重的灰尘飞开，四处飞舞。二人对视一眼，木生毫无兴趣地往他手上瞥了一眼。 打开吧，这就是赵庆如要的舍利子。 妙妙颤抖着手将其打开，盒子没有上锁，只是端口的皮子磨破，有些锈住了，开的时候发出了一丝挠心的咯吱声。黄绸布上躺着两枚黑乎乎的小石子，妙妙禁不住望黑莲花， 这就是舍利子啊？ 木生也望着他， 你看我做什么？我也没见过舍利子。 忽然间手背一凉，骤然有一道黑影从盒子中倏地跃出，落地变成一个人的模样，弓着背飞速地钻入破落佛像背后的墙内。他猛地被他往边上一拉，木生仓促道， 先别跟来。 随即嗖的一声，妙妙眼睛一花，木生已经追着那黑影而去，消失不见了。佛像背后的墙上有一个波光粼粼的圆形大洞，那边似有云气飘摇，看不真切，显然是个幻境结界。 哎，喂喂！ 他拍了拍墙壁，墙壁是实心的，刚才那一下是妖物太弱，还是木生太强，亦或者是那根本是个请君入瓮的陷阱。木生生来张狂自负，置之死地而后生，刀山火海亦作坦途，对于他陷阱和挑衅都一样是邀请，只有赴约一条路。那他呢？自己追还是不追？妙妙心一横，他将盒子放下，将小石子拿手帕一包揣在袖中，踏上供桌，一头扎进了圆洞。另一边，柳福一的体力正在飞速消耗着，树林中迷雾重重，清冷的月光照着满地落叶，白雾如绵云，丝丝缕缕地飘荡，缠人的眼。如果只有他和木瑶一路相携而行，那倒好说，只是背上还有一个中了媚香的端阳地基，一路上要人留意照顾。 刘大哥，刘大哥。 端阳两颊酡红，声音里带着哭腔。柳福一感到有些棘手，半回头过去。 怎么了，殿下？端阳在他背上扭来扭去，扭得穆瑶脸色更黑。 本宫真的很难受啊。 殿下且忍忍，就快到了。条件不好，只好创造条件。穆瑶身上带着伤，这种时候顾不得男女大防，君臣有别。柳福一背着他，给他口中喂了一颗清丹，轻柔地嘱咐他含着。端阳脸上凄风苦雨， 我们要走到哪里去啊？ 柳福一神色坚定， 回宫去。 然而眼前茫茫一片白雾，不识前路何如。穆瑶瞥见粗壮的树干上那道熟悉的菱形刻痕，望着柳福一叹了口气，又走回原地了。旧寺早已成了恶鬼的大本营，二人不敢懈怠，一路杀来，好不容易才救出了被吓掉了半条命的端阳帝姬，又让帝姬中了媚香，手忙脚乱之际，不慎一脚踏入了这个幻境。幻境总是这样一个月夜，端阳吓怕了，对于时间流逝毫无感觉，他们却知道外面可能已经过了一天或者更多。捉妖人的符咒对于厉鬼会武事倍功半，柳福一和穆瑶身上的符咒就在一次次消耗中用得差不多了，若是有盈余，也不至于放任端阳地基扭成麻花。脚下猛然一凉，二人警惕地向下望去，原来是一只獾飞速擦过了柳福一的袍脚，踩着落叶擦擦擦地掠过去。穆瑶感到一阵精神紧绷下的眩晕，此刻突然放松，有些迷茫地想，幻境里也会有獾吗？端阳帝姬早如惊弓之鸟，将头埋在柳福一脖梗里，吓得尖叫起来。 啊，那是什么？ 柳福一让他叫得耳鸣，强忍眩晕，拍拍他手臂， 没事的，没事的啊，是动物。 话音未落，那獾回过头来，转瞬间变成了一团蜷缩的黑影，伸展了四肢，立起来向柳福一直冲过来。 福一 啊！ 穆瑶和端阳同时尖叫起来。柳福一真的很倒霉，倘若他只有一个人，斗斩袖袍，身披月光，妖魔鬼怪不可近身，偏偏他此刻背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遇事只会尖叫的地基，他一时施展不开，又怕越开去那东西会趁机掳走端阳，只得咬着牙正面对着那黑影生生受了一击。那黑影是个人，低等的妖物是绝对不会如此精准地攻击捉妖人的脆弱点的。柳福一柔软的腰腹连带着他抵挡的手就被他用刀剑般的黑气精准地捅了进去。穆瑶眼睛都红了，一通炸火花从掌心迸裂，如排山倒海之势一路炸到眼前，直烧成一片火墙。那黑影似乎很惧怕火，浑身的毛发都炸了起来，向后倒退几步，几乎消散成一片黑烟，在不远处再次聚拢起来。与此同时，穆瑶裙角仿佛扫起了白雪，旋转起来，挡在柳福一身前，四五片符咒自掌心一拍，朝着黑影翻了过去。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